利益。 保险第一。然后现在看下面这个保险第一的全部发展，就是财产保险的部分。早期的时候，保险第一只是概念，是一般性的保险经济学说啊，就是最早期保险第一概念只限于所有权，就是说只有所有权这种保险第一。那所有权大概是我们人类所产生的权利概念最早期的一种。其实你看到很小很小的小朋友就会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对。所以我们最早期的保险第一呢，就针对所有权的概念。可是我们民事法律啊，越发展越发达，所以呢，民事法律上你创造出除了所有权以外的其他不适合的权利，例如说。我们会有什么抵押权啊？我们会有什么职权啊？等等这些权利产生。那当民事法律上这些权利产生之后，保险法就应该跟上。所以呢，保险法的保险利益呢，就随着这些权利的发展，也跟着扩大，就产生所谓技术性的保险利益学说。那为什么叫技术性的保险利益学说呢？这所谓技术性的保险利益学说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在民事法律上用法的技术去创造出除了所有权以外其他的这些权利的时候。我们保险法上这些保险利益呢，就跟着产生这些其他权利的保险利益啊，就叫保险，叫技术性的保险利益学说。那三部法系统在这个技术性的保险利益学说产生之后啊，他们就强调说，其实我们保险保的东西呢，已经不是那个标的物本身了、啊，保险保的东西呢，就是保险利益、啊，也就是这些其他的权利。所以像三部法系的学者，像江老师他会讲说，保险标的啊是保险利益，他会讲这句话的原因，就是因为从技术性的保险利益学说开始。而再到后来，我们认为保险的功能啊，它不应该只是民法上损害赔偿的替代物而已，因为民事法律这些权利一旦受到损害的时候，在民法上面就会有这些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那保险金呢，不应该只是这些民事法律上请求权的替代物品。我们认为说，保险要保障的是因为风险而产生的损害。那损害呢，其实在民事法律上有权利的损害，有所谓的一般性的纯粹经济上损失这一种非权利的损害。那如果保险哦是跟着民事法律上的权利而发展，而没有办法跳脱民事法律这些权利的话，那这样的话保险提供的保障功能就比较狭隘。所以我们为了要去落实保险法的保障功能呢，我们就把这些经济上呢的纯粹经济上的损失啊，在民事法律上不受保障的部分呢、啊，来到保险这边呢，我们也认为它是保险契约可以保障的范围，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经济性的保险利益学说。那经济性的保险利益学说呢，它就往下延伸到一步，认为说，如果说当权利的主体啊，当权利的主体跟受损害的对象发生分离的情形的时候啊，保险契约所要保障的应该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什么？而是风险承担的主体。最典型的例子，例如说像我们民法的374条，你看374这个条文。民法374条是所有权呢跟风险切分离的概念。374条规定说，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送达到清偿地以外的处所的时候啊，从出卖人将负其标的物于为运送之人或承揽运送之人时起啊，这个标的物的危险由买受人承担。比如说，今天假设原本我去买一台冰箱，买冰箱呢叫冰箱送到我家，那后来呢跟那个出卖人呢变更清偿处所，要求他把冰箱送到办公室去。那当我变更清偿处所，变更这个送达处所的时候呢，那么从那个出卖人把这个标的物把这个冰箱送给那个运送之人时起，风险由我承担嘛，对不对？那问题是在我还没有受标的物的交付之前，我还没有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呢、啊。可是呢，374条已经提前让我承担这个风险，所以在保险契约的规范之下呢，我并不是等到取得所有权我才取得保险利益。而是我在374的规定之下，我开始承担风险那一刻开始啊，我就取得什么保险利益。所以呢，这所谓的经济性的保险利益学说概念就认为说，谁在经济上承担风险，例如说在374条规定之下承担风险，这个买受人尚未取得标的物的交付而未取得所有权，但是因为374的特别规定之下，为这个买受人已经提前在取得标的物之前，已经先提前承担风险，那这时候保险利益就在我身上，而不在出卖人身上。这个概念是这样来的。所以经济性的保险利益学说是目前的财产保险的学说上的工作，是保险这个概念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再跟随着权利，而是什么？而是跟着风险，谁承担风险，谁就取得可以为保险的保险利益。概念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行法的规范。现行法的保险利益的规范呢，规定在财产保险部分规定在第14条和第15条。我们看14条跟第15条。14条这个条文说，要保对财产上的现有利益，或是因为财产上的现有利益而生的期待利益有保险利益。所以如果我们看14条的话，可以看到保险利益有两部分，一个是现有利益，一个是期待利益嘛。那这个现有利益的部分呢，这基本上的概念是这样，就是只要在民事法律上啊有权利的存在，就一定会有保险利益啊。 法律上的权利的存在，就一定会保险利益。这样的概念在制度性的保险利益决斗时代就已经是这样。那现在我们是经济性的保险利益决斗时代，所以纵然还没有取得保险法上的，还没有取得民事法律上的权利，可是在民事法律的规定之下，如果已经提前承担风险了，那么在经济性保险利益决斗之下呢，也会取得保险利益啊。所以呢，我们看下面这边，基于物权关系也好，基于占有关系也好，只要在法律上呢受保障的权利，或是像占有关系这个受保障的事实啊，它在保险法上都会有一个可以为保险的利益啊。那占有这个事实啊，有可能有恶意占有或是善意的占有啊。那我们民法962条啊，关于占有的保护啊，是不分善意或恶意嘛，对不对？所以呢，纵然恶意占有啊，在保险在民事法律上也是受民法962条的保护嘛。但是来到保险法这一边，我们在考量这个恶意占有是不是得为保险所保障的对象的时候，就多了一层考虑。这层考虑呢，请看下面这个例题啊。比如说，甲 A 车一部价值100万，依照动产担保交易法的规定，会设定动产抵押权嘛，担保你对甲的50万的债权。那后来这辆车子被丙偷了，那谁对这辆车有保险利益呢？好，甲一定有，因为甲是 A 车的所有权人，而甲一定有，这个不用特别去想就知道了。乙也会有，因为乙有动产担保抵押权嘛，在民事法律上只要有权利的存在，在保险法上就一定有可以为保险的保险利益存在。那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丙啊，丙呢，他是这辆车的恶意占有人，丙是小偷嘛，对不对？那他占有这辆车，一样受民法962的保护，他还是可以排除什么？排除非权利人的侵害嘛。但是问题是，丙可不可以把他偷来的这辆车又拿去投保说，如果我被黑吃黑，我偷来的车又被偷走的话，你保险公司应该给我保险金？这样我们就不太能够接受了，对不对？所以呢，在学者这边又提出另外一个说法，认为说财产保险保险利益要有几个要件，要有必须是经济上的利益，必须是确定的利益，而且必须是什么？必须是合法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个利益啊，不能够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利益。所以像丙，他的占有事实受民法962的保护没有错，他可以排除非权利人的侵害没有错，但是这个丙呢，还是不可以把他偷来的这辆车，拿他这个占有的事实的去投保。那这边提到所谓的经济上的利益跟确定的利益，例如说像以前美国吼，我不知道美国保险其实有时候夸张到一个程度，曾经看过新闻是说美国有人把月球拿去投保，然后就说如果月球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他要拿保险金啊。我不知道这是单纯的新闻，还是说在美国实际上真的有对这样保。不过不管怎么样，来到中华民国都是不可能的。例如说，因为在我们这边，我会认为说月球是物吗？月球根本在民法上连物都不是吧，对不对？既然连物都不是的，怎么样可以投保？不可能可以投保。要例如说，这边很难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毕竟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大陆法系的国家在民事法律上或商事法律上相对都比较保守，相对于英美法系来说都比较保守。例如说，像我们有会听过那个谁啊，美国有一个波神，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啊，当然他的胸部去投保，那。请问你条件可以拿胸部去投保？我告诉你可以，我都可以。为什么可以？因为如果今天假设，我的乳房被挖掉，男生抢乳房，感觉很像奇怪，可是我们是有的嘛，对不对？我们还是有，只是比较不明显，我们还是有。如果我的乳房因为乳癌被挖掉了，我可不可以拿保险金？可以啊，因为我身体的完整性受影响，所以我拿我身体任何一个部位去投保都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比较夸张的说法，例如说像陈思璇女士，对不对？她自认她是亚洲第一美腿嘛，这见仁见智啊。那她也之前也听过新闻说，她拿她的腿去投保，要保几千万这样。保几千万这个东西要仔细看它的内容。如果她是腿断掉，拿几千万的保险金，这就看保险公司喜不喜欢的了。因为腿断掉嘛，就是一种抽象的损害，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今天是因为她腿上有疤，就要拿几千万的美金，拿几千万的保险金的话，那这个在台湾应该就没办法。例如说，假设我可不可以拿我的腿去保2000万 ？OK 啊，虽然我腿这么短，还是可以这样保，只要保险公司愿意就好。为什么？腿断掉，我身体完整性受影响啊，我生活会不便啊。但是保险公司不可能拿我的一只腿去保2000万，他不可能接受这种保险。可是如果我说我的腿如果有疤，就要拿2000万呢？保险公司更不可能，那是什么鬼嘛？这怎么可能？有疤就拿2000万？那在台湾呢，像这种情况都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堂课讲过保险五个要素？保险五个要素里面第一个要素叫危险功能。你想看看这个台湾的社会里面，到底有几个人因为腿有疤就需要两千万的保险金？腿有疤，腿还是可以用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得看每一个人用腿的需求不一样。 如果今天是陈时选小姐的话，她手上有八个，她的亚洲第一美女的封号就没了，对不对？可能会这样。但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呢，没有八就有八，不管怎么样了，能走路就好了。我们的情况是这样。所以呢，像所谓的美胸险或美腿险那一种保八的那一种呢，有八就要拿保险金那一种呢，在台湾恐怕都不太能够这样做，因为目前台湾的社会不承认我们有这样的危险公共团体，我们没有那么多有八就要拿钱的人。你想看嘛？如果你手上有疤，有这个钱就好了吗？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其实，在台湾哦，腿有疤这件事情、啊，不要讲保险了、啊，你在民事损害赔偿的那个赔偿金额都很小。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是一个酒店小姐的案子，她外形非常非常的姣好，身材高挑啊，腿非常的长，而且很漂亮。但是我看到她的时候，她腿是不漂亮，因为她腿上总共七条疤，因为她出车祸。出车祸之后呢，当然有一些就他坐轮椅坐了半年，然后腿打了钢钉。那等到他好的时候，那些开刀的那些疤，可能以前技术没那么好，现在可能我是觉得那个可能是有困难。他虽然经过很多手术了，然后经过医生还特别挑过，还缝的时候还特别注意，可能他总是很留下很明显的七道疤在他腿上，没有像科学怪人那么的夸张，不过像看过去就非常明显。的七到八的那里，那我们因为这七到八要请求什么？请求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当然财产上的部分都要了，那没有问题。最后，所以那个最后争议是，那七到八可以赔多少钱？陈昌法官是个女生，我本来觉得说那应该很有希望，因为这件事有告，女生应该能够体会这个女生呢，那将来肯定要再穿短裙的这种心理上的痛苦了哈。她在想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主打这一块，打那七到八对她心理上造成的伤害。那七到八赔多少钱？50万，就法官认为那七到八呢，就价值50万，所以我就很想看看那个法袍下面那一双腿到底是什么样的。他怎么会认为七到八只有50万呢？那个小唐非常不开心，认为说我的腿的七到八无法复原。当然现在技术听说可以慢慢让他看不清，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可是他毕竟还是七到，我认为他最长有30几公分，因为他那时候两只脚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行走，是后面的因为技术的关系，慢慢把他脚接回来，行走不便，但是可以走。而留下七到八，在法院里面去判50万，我个人认为判的很少了。如果这七到八在美国，应该可以判很多钱，但是台湾就判很少。所以在台湾，我认为我们的法官在看这个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的时候，好像都判的很不值钱，对不对？当然了，我们的民事法律是说还要看看那个加害人的状况。可是那个加害人开宾士车赔个50万，我觉得是赔太少，个人认为是这样。好了，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法院的状况是这样。那保险呢，对于那七到八呢，也没有办法收起付哦。为什么？因为他的腿还能用，保险的概念就是这样，没有那样的危险功能力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可以再去进一步去发展，但是目前的保险状况是比较保守的。因为八种东西其实不好认定，还有八对每一个人造成的影响其实很难认定。讲实在话，有些男生真的觉得有八才帅嘛，对不对？你看，就到处都是八，感觉好像很帅的感觉。可是女生就不会这样想。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保险的可以再去往前发展的地方。好，对于财产保险第一个部分呢，对于现有利益这一块哦，在台湾这边你要记得哦，我们虽然是经济性的保险利益学说了，不过呢，我们在保障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前提在。接下来书页上面的挂号三跟挂号四是一样的道理哦，只要是基于民事法律上可得主张的权利啊，你在保险法上就会找到保险利益。纵然在民事法律上不被保障的纯粹经济上的损失啊，在保险法上只要是经济上的利益，还是都可以找到一个保险利益存在。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叫财产上的期待利益，是基于现有利益而生的期待利益。那记得14条后段所写的哦，这个期待利益不是空想的期待，而是基于现有利益而生的期待利益哦。那什么叫基于现有利益而生的期待利益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例如说农夫啊，种果树的农夫呢，果树是现有利益，那基于果树而产生的果实呢是期待利益。你看我们的农夫嘛，这些果农们，他们种果树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把树种大棵，对不对？他们种果树的目的是为了果树将来产生后的果实，产生它收益的那个范围嘛。所以如果说今天假设遇到台风了，果树还在啊，果树都没有被打掉，都还在，但是果实全部都坠落在地面上，或是这些果实们都因为吸了太多水分了，变得很难吃了，那这时候这些果农们就会受损害。所以果农们呢，他可以把他这些果树将来要产生这些果实啊，拿去投保。那这个保险利益的概念就是基于现有利益生的期待利益。除了果实之外，例如说像鸡蛋，我们养鸡的有两种啊，有蛋农跟什么跟鸡农呢，就纯粹养鸡肉的这种。那 养鸡肉这一种，当然如果说今天遇到台风天啊，然后或怎么样，鸡被冲走，当然请求赔偿没有问题，其实保险几乎没有问题。可是有时候是，例如说鸡生病，鸡生病之后呢，鸡还在没有死，对不对？但是鸡蛋呢生不出来的，那这些生不出来的鸡蛋呢，也可以请求保险给付，就是基于现有利益鸡所生的期待利益鸡蛋，这样 OK 吗？好，再来往下看，另外一个条文呢，在第十五条，我们看第十五条叫做财产上的责任利益。所以他这个条文说，运送人或保管人对所运送或保管之物啊，以其所负的责任为限的保险义务，这最典型的责任保险。那当然，责任呢，在民事法律上绝对不是只有运送契约跟保管契约两种。那我们的十五条呢，只写了运送契约跟保管契约两种，这个显然是十五条太过狭隘。所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法条可以用，来请看第二十条。第二十条呢，这个可以说是在经济性的保险利益学说之下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法条。这个法条说啊，凡基于有效契约而生的利益啊，亦得为保险利益。所以凡基于有效契约而生的利益，请注意哦，是基于有效契约而生的利益，而不是基于有效契约而生的权利而已哦，不只是权利哦，是基于有效契约而生的利益呢，亦得为保险利益。所以呢，如果说今天有一个经济上的利益需要被保障，这个经济上的利益从法条文义上来看，不在十四条，也不在十五条范围里面，那我们都可以用二十条这个法条去成为保险利益的基础。所以二十条呢，它可以说是经济性的保险利益学说之下，我们去扩展我们的保险的范围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手段，也是唯一的一个手段。那其实从这样来看呢，我们的十五条这个法条突然间写这样条文出来，我就觉得蛮莫名其妙，对不对？你要写就写全面一点嘛，那为什么不写全面一点，只写了一个运送契约跟保管契约，那这么狭隘两种，那其他部分都要用二十条去处理？那既然这样，干脆就十五条不要定二十条就好了，因为十五条跟二十条很干。但是我们的保险法呢，一开始就说了它是一个蛮糟糕的法律，所以反正能用就用，不能用还好，还有二十条可以用。好，财产保险比较单纯，往下看人身保险。人身保险规定呢，在第十六条，我们上次看第十六条。那我们说十六条呢，它写得很清楚，采金美法系的见解。这个人身保险保险利益，除了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之外，也包括对他人的利害关系。那这个他人利害关系呢，我们上次有说，因为法系的概念是基于亲情、爱情跟什么经济关系嘛。那我们看第十六条，十六条这边提到说，要保对主列之人的生命或身体有保险利益，第一款是本人或其家属，本人就是要保对他自己嘛，那或其家属呢？家属之间的关系应该要么是亲情，要么是爱情嘛，对不对？那往下看，生活费或教育费所养给之人呢，债务人，然后为本人管理或管理财产或利益之人，后面这三款啊，第二款我们先保留，不要管它，我们先看三款跟四款。三四这两款应该很单纯，都经济利益来的啊，你跟你的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经济利益来的，对不对？那你跟那个为你管理财产或利益之人应该是经济关系来的。那第四款这个，例如说有一些公司啊，会帮他们总经理投保了，或者有些公司会帮他董事投保。公司是个法人嘛，那些总经理跟董事是为这个本人呢管理财产或利益之人。就例如说，红海可以拿郭董去投保，因为如果郭董挂了，红海在盖出厂的。所以呢，如果当郭董挂了，红海可以拿一笔保险金，那这样就可以了。那这就是第十六条第四款，为本人管理财产或利益之人。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啊。我整理在第十五页上面这个框框，这些是过去呢学者比较常讨论，或是过去曾经考过的。那其实保险利益很少单纯这样考了，它只是通常都是一大题里面的一个小点嘛。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要保对下列之人有没有保险利益啊？第一个是要保对他的家长有没有保险利益。如果你认为理所当然有的话，你看看法条，法条其实令你失望，因为法条是写说什么？要保对于其家属的保险利益嘛？对，十六条第一款是写其家属。那我们知道民法讲说家的概念是同居一家之人，除非一人为家长之外，其他都是家属。对，所以呢，假设这是一个家，家里面就会有家长、家属。如果今天我们讲的是家长对家属的关系，那就符合十六条所称的其家属。所以家长可以拿他家属去投保 ，OK， 家属拿家属去投保 ，OK， 那家属对家长呢，这就问号了。因为我们的法条里面都有讲对其家属，没有讲说什么对其家长的保险利益。所以严格来说的话，假设我们去讨论这个法条文义，就会发现说这个文义上呢是有欠缺的。所以学者认为说啊，其实没有必要分什么其家属或其家长，只要规定说同居一家之人间相互具有保险利益，那这样就好了。因为会同居一家，应该有相当的亲情或爱情关系啦，不然不会每次同居一家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应该去规定说家长家属间具有保险利益，这样就可以涵盖同居一家的所有人嘛，没有必要去写其家属，然后把家长排除在外。 然后所以这是第一款的问题，就是家长家属间，家长家属间具有保险义务，那这样就比较单纯了，就这样，应该是我的情形。然后这个要修法啊，因为现行法的规范不是这样。好，再来，那配偶呢？配偶应该是理论上来说啦，应该是除了父母子女之外最亲密的人嘛，对不对？不然你不会成为配偶，或者曾经是最亲密的人嘛。那配偶呢，在我们十六条里面呢，很遗憾你找不到配偶两个字。当然，我们通常会认为配偶会被十六条的家属所涵盖，通常来说，配偶是家属是没有错的啦。可是问题是，配偶呢，互负同居的义务是民法定的，可是呢，不同居呢，会不会因为这样就理所当然丧失配偶关系？也不会啊，对不对？不同居顶多构成离婚的事由，也不见得一定会离婚啊，是不是这样？而且还有没有正当理由为前提啊？所以呢，在我们现行法的规定之下，既然没有配偶这两个字哈，学者就认为说这样还蛮可笑，就认为说我们民事法律上讲的一美法系人身保险，保险义是源自于亲情跟爱情关系啊，那配偶呢应该有爱情关系的存在，怎么会配偶没有一个独立的名词出来使用？为什么要把配偶涵盖在家属里面？所以这个是学者认为这样规范比较不充分，因为目前我们实务上，我相信也有很多配偶呢是具有独居配偶形式，但是没有住在一起，这应该蛮多嘛，对不对？那两个人如果是配偶关系，但是却没有住在一起的话，那他们的关系应该相对来说比较淡薄啦。那比较淡薄的情况之下呢，还有需要配保险吗？我个人是认为不需要，我个人是认为不需要，所以我个人认为现行法十六条没有写配偶，真的是充满智慧的表现。因为两个人如果感情好，就会是家属的，那就用第一款的；如果感情不好呢，独居配偶形式存在，但是只是两个可能为了社会上的观念而没有离婚，但是两个人已经不相往来，没有住一起，那像这样不应该有保险义务啊。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十六条没有配偶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可是呢，我们的学者啊，你看很多学者，我亮前老师一句话就撞到时候，学者应该都比较单纯一点，然后认为说，啊，既然还会是配偶关系，代表有一种情爱关系存在，虽然认为说，既然还有配偶关系的话呢，那纵然不是家属，没有住在一起，或也不打算住在一起，那这样应该还是要给他独立的保险利益啊。所以大多数的保险法的学者，江老师除外，这边法系学者认为说，我们十六条应该为配偶啊独立一款出来，哦，不要把配偶委屈在家属这两个字里面。可是大多数的学者是这么说了啊。再往下看同居人呢，同居人有没有保险利益？既然是同居人的话，应该就是家属了吧，对不对？理论上应该是家属。我们说同居一家之人哦，是家属嘛？家长家属关系嘛，对不对？那家属不以亲属为限嘛，所以呢，同居人之间，假设他们没有结婚，还没有具备我们民事法律上的一些亲属关系，但是呢，他因为同居在一起，我们现行法里面反而是有的，就是家属嘛。所以我个人认为十六条这部分的安排其实是非常非常聪明的。有婚姻关系的不见得有爱，会住在一起而没有婚姻关系的通常都有爱，所以这样设计很好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学者觉得这样不好，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好，那八十年司法官考过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厉害，就是说已经出嫁而独立生活的长女，为什么弄那么多钱？好，我们现在出嫁而独立生活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出嫁独立生活之后啊，他应该就跟这个父亲或母亲没有家长家属关系了。出嫁的嘛，出嫁之后会跟他的丈夫有家长家属关系，但是不会跟他的父母亲有家长家属关系。所以我的保险法其实在这边突然发现说，他在亲情这一块很淡薄，因为只要没有住一起啊，纵然两个是二亲表面的血亲哦，还是一样没有保险意义的。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的学者就更难接受，学者认为说，这个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二亲表面亲属关系这么的一亲表面亲属关系嘛，对，这么的亲密啊，为什么嫁出去就没有的？所以他们没办法接受，他们认为说，这一定要明文把它定进去。那我们往下看哦，下面的肯定说，他说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哦，一亲等关系很密切，不会因为出嫁而改变，还是应该具有保险义务。好，这是多数学说的说法啊，大多数的学说都这么说的。可是这个说法在现行法上找不到支持，因为看一下第十六条，十六条并没有规范多少亲等内的亲属具有保险义务，它的规范内容只有一款的家属，所以你想看看嘛。这个女儿嫁出去了啊，她就跟她的先生成为一家了，对不对？她就没有什么，没有跟她的父母在同一家啦、那这种情形之下，她就不是家属啊，所以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了。你看第二款，生活费或教育费所养几日，如果这个女儿啊，如果这个女儿她有去抚养她的父亲的话，实际上有抚养她的父亲的话，那她的父亲还可以拿这个女儿做保险利益去投保，对不对？可是不觉得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搞到后来要不要能不能投保，是要看你们拿钱出来供养。那这样学者就认为说，那这样也太悲哀了吧。 所以学者认为说我们应该要修法，我应该要修法，把一定范围内的轻等，例如说二轻等或一轻等，不管几轻等，看立法者怎么去衡量，就是一定范围、一定轻等内的亲属呢，直接规定成有保险利益就好了，不一定要同居一家或不同居一家。好，那当然这个要靠修法，现行法没有这样规定，所以你看下面那个二否定说。否定说就实务的见解啊，实务见解认为说你再怎么亲密，法条没有也没办法啊。所以你看下面这边提到说，法无明文规定嘛，没有明文规定说子女就是有啊。而且民法所规定的抚养义跟保险义本质上并不相同，不可以只因为有法定的抚养义就认为有保险义的存在，除非另外符合法第二款的规定，就是因为就给他钱出来养。这就是学者认为说他感到很悲哀的地方。这么亲密，从小这样小心翼翼呵护的掌上明珠嫁出去之后呢，跟他先生一住一起，那一刻竟然保险利益就没有，但听起来是还蛮悲哀的嘛。你说女同学到现在感觉，就是嫁出去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那其实像很多男生也是这样，很多男生也是娶老婆之后呢，就被老婆绑着啦，对不对？然后呢，可能也没有跟父母住一起啦。那这种情形之下，一样没有保险利益啊。所以这边如果写说已经娶了、已经结婚的独立生活的长子，还是没有保险利益，不会因为这样就保险法只看你们住在一起吗？保险法没有看性别的吧。然后再来往下看，第五点就怀孕中的胎儿，怀孕中的胎儿，这个大概就只有妈妈对这个胎儿会有这样保险利益的问题啊。哦，因为这个胎儿在妈妈的母体之内，跟她的父亲呢，其实严格来说呢，就关系应该说这个法律上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了。那还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对于胎儿取得权利能力的规定是采解除条件说嘛，民法是这样讲，就是以将来非持产者为先，就视为继已出生嘛。所以呢，是将来如果生出来持产的话，就怎么样，就没办法视为继已出生嘛，所以我们才解除条件说啦。那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因为我们今天假设要拿胎儿去投保，也就是要让胎儿成为被保险人的话。那这个必须要先确定胎儿是不是个人啊？如果他是个人，他有权利能力才能够成为被保险人。那现在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假设这个胎儿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那他是人吗？他有权利能力没有？要看他生出来将来是死产还是活产，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前提是要关于他权利的保护嘛。所以我们现在讨论问题就是，你拿胎儿去投保，是不是关于他权利的保护了？如果是，我们就可以视为他自己出生，那他就是一个被保险人。对不对？如果拿胎儿去投保，不是关于他权利的保护，我们就无法视为他自己出生。那这样的话，他就不是一个人嘛？他不是个人，就不能成为被保险人嘛？所以，可不可以拿胎儿去投保的前提就是说，胎儿是不是可能成为被保险人？也就是说，拿胎儿去投保呢，是不是关于其个人利益的保护嘛？应该是这个点而已嘛？那到底是不是呢？我们现在看林群碧老师说不是，林群碧老师认为拿胎儿去投保不是关于其利益之保护，所以不能够视为自己出生，所以胎儿不能够成为被保险人。我们看一下他的说法。林老师说，我认为说啊，依照本法第四条的规定，被保险是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没有错，但他同时也是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的人哦。逐渐被保险的身份呢，并不是纯粹利益的享有者，所以不可依照民法第七条的规定认为胎儿呢，立得成为保险契约被保险人。以怀孕中的胎儿为被保险人，缔结保险契约这个契约应该是无效的。林群碧老师是这么说的，不过这个说法我个人认为是怪怪的哦。然后民法里面讲到两个例，对于非完全行为能力，一个是胎儿的，关于其个人利益的保护是为他自己出生的是一个；另外一个是限制行为能力的呢，有个存货法律上利益的概念嘛，对不对？可以让他取得行为能力嘛，两个点嘛。那我们在讨论存货法律上利益的概念，应该民众大家都知道。那我们就讲关于胎儿的利益之保护这一点上，拿胎儿去投保，如果照林群碧老师的说法，认为拿胎儿去投保，虽然可以让胎儿取得保险金的请求请求权，可是同时胎儿不会因为这样受到损害，因为。保险给付请求权是受损害而产生的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他这个观念有点问题，因为他的概念就是认为说，你拿胎儿去投保，他取得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可是胎儿也会因为这样受损害。但是问题是，胎儿是因为被保险才受损害吗？不是嘛？损害是一直风险危险这种东西是一直都是存在的，不是说这个胎儿有保险就会受损害，没有保险就不会受损害，不是这样啊？是胎儿永远都有可能会受损害。然后拿他去买保险的原因是，让他这个损害不幸真的产生的时候，有保险金可以再来填补嘛。所以我认为是不能够这样把它解释为说，哦，他有拿去投保，他就受我损害；不投保就不是受我损害，不能够这样去理解他。所以林群碧老师他的理由是认为说，他有呢也是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的人，逐渐他有不是纯粹利益的享有者。我觉得他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损害的产生、风险的产生是一直都恒然存在的。 保险只是在这个损害不幸产生的时候提供保障而已，并不是因为买了保险才会让这个损害产生，并不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保险这件事情并不让胎儿去面对危险，而是胎儿只要他受胎之后，他就开始有可能面对这个世界上的危险，跟他有没有买这个保险没有关系嘛。所以目前实务上呢，其实认为胎儿的保单是有效的。我们看第十六页上面这里，我们看第十六页上面肯定说，多数学都认为说，保险可以提供对胎儿的保障哦，它是为了胎儿利益而投保，应该是认为呢是关于胎儿利益之保护了，所以可以视为既已出生而可以去买这个保险契约。那有人就会说了，那拿胎儿去投保，妈妈会不会故意把胎儿弄死来拿保险金？不用担心这种事啊，因为只要这个胎儿生出来啊，只要不是活产啊，那就没办法视为既已出生嘛，对不对？大家听懂意思吗？胎死腹中的话，请问胎儿可以拿保险金吗？不能啊，胎死腹中就没有生出来，没有生出来就不能视为既已出生，那这样就不能够是个人，那这个保险契约自然就无效。一定是要生出来的是活产，这个胎儿的保险契约才会有效。就不用担心胎儿买了保险之后，妈妈会把胎儿弄到胎死腹中，都没有事了，这样 OK 吗？哦，好，再来，另外一点是实务上没有需要。为什么实务上没有需要？这关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现在的科技虽然很发达，但是问题是，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还是很难避免的。不管今天是因为基因的关系、遗传的关系怎么样都好，反正有些人比较不幸的，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带着某些先天性的疾病存在，例如说先天性的心脏病啊、地中海型的贫血等等，很多种啊。以后你们有小孩的时候，就去注意这些事。每一个父母当然都希望生出来小孩是男是女，其实都还好，生得健康就好了。如果生出来少一只手，他是男会怎么样？是不是这样？所以生出来是健康的就好。可是问题是，有些就不幸的孩子，他生得不健康。生出来不健康的时候呢，例如说，假设这个胎儿生出来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例如说心脏瓣膜闭合不全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目前保险法规范之下，这个胎儿啊，这个婴儿啊，这辈子永远没有办法保这个心脏病的保险。为什么？危险已经发生了，危险已经发生了，就不能够投保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帮这样的人去买保险？这个胎儿，他这个小朋友，他最需要的就是关于心脏的保险，可是他一生出来，我发现一生出来要保都来不及，因为他已经有了，而且就发生了。他这辈子最需要的东西，竟然保险没办法保障他，那这样就保险功能来说，不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吗？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怪保险法，因为保险法这样的想法没有错啊，你危险你产生再投保，这就不是保险的本意嘛。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个条文，再来看目前实务的做法。我们先看127条这个法条。健康险保医药费，刚我们讲那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胎儿，他最需要大概就是医药费。健保能够给付的很有限的，我们就需要靠这些商业保险去提供保障。127条后面说，保险契约的历史啊，被保险人在疾病或任何情况中者，保险对四项疾病或分娩不会给付的情况之者。所以如果等这个胎儿生出来变成小 baby 的时候呢，然后你再去投保，来不及的，因为他投保那个当下已经在疾病当中，这个保险契约会没有效，回去51条就是无效。做了什么时候能保？只有在他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我们还不知道他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时候，才可以保。因为这个时候不就是双方善意的情形吗？就是51条的情形吗？契约才会有效哦。所以为什么拿他的投保？是因为要去闪躲127这个法条啊。127这个法条没有错，我先讲，它是51条落实规定，它没有错，因为危险已经发生，你去投保就是不对，对不对？这不是保险要保障你。所以我们只能够在这个小朋友还在肚子里面，我们还不知道他有先天性疾病的时候，就先预先买好保险嘛。但如果一生出来，哎，果然是先天性心脏病，那这个契约有没有效？那才会有效啊！有效原因是因为51条哎。所以实务上会有胎儿保单就是这样啊。如果将来，你们有小朋友的时候，就是妈妈怀孕的时候，记得哦，先去找一下婴儿保单、胎儿保单，房间越来越少了。因为这种保单很恐怖嘛，这种保单只要有的话，它的费用都很高，就是那个要给付保险金的那个数额都会非常非常的高。那保险公司其实不太能够负荷这样的保险给付，所以目前的这种胎儿保单越来越少。那还有胎儿保单呢，因为它危险功能变少的关系，所以它的保费相对就会比较贵。那我知道有些父母就可能去想到说这个保费很贵，他有时候就会心存侥幸啊，就想到不会那么衰吧，就没有去买。他没有去买，最后胎儿一生出来就是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养在健保局，你就发现健保局就是停保，有时候那么多健保费钱都要拿去哪里？ 然后就想说，这个小朋友怎么办？这辈子他最需要这个保障，可是偏偏就没有这样的保险去保障他，那就要看父母够不够力啊。如果父母够力，这小朋友就辛苦了。那是他的错吗？不是他的错啊。你要说是父母的错，也不能说是父母的错嘛。这就是老天的旨意嘛，对不对？要他多承受一些苦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保险去保障他？所以他有不投保是有必要性的。啊，所以要记得以后，如果你自己有小朋友的时候，要记得。怀孕的时候呢，开心固然开心，赶快去找一下有没有胎儿保单。还有，你看胎儿保单的时候啊，要仔细看它保的保险范围是哪些。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哦，有的先天性疾病其实非常非常多了，不止我刚刚讲那些，非常非常多种。那保险公司呢，其实他们承保的范围并不大。那可能他也会跟你讲说啊，这种只有几万分之一、几百万分之一、几十万分之一才会有一个是这样啊。那你要去赌这个吗？当然，很多东西都是你测可以测出来的，就是比如说在做那什么，忘记那个手术那个测验的名字了，不太记得。反正就是还在肚子里面，现在技术很发达，可以测出来这样的可能会怎么样，比如说可能会唐氏症啊，可能会什么什么问题都可以测出来。可是问题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技术问题没有测到，没有测到生出来，你有发现胎儿是这样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嘛。啊，所以我觉得保费比较省啊，各位寿险可以不用想那么多，就寿险。你如果没有钱，寿险少保点 OK， 然后意外险少保点 OK， 但是胎儿保险还是要多保一点，就是为了他这辈子的这辈子的那个医药费着想。好，再来往下看，生活费和教育费所要抵支的，这个是基于什么样的法律关，基于什么样的保险关系来的？这个不同的争议点。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说，哦，这个是基于钱来的，纯粹经济上关系来的。那这既然是基于经济上关系来的呢，就是广义说这个说法。广义说认为说，如果是依法付抚养义务，我们在法律上，他对你有抚养义务，就有一个经济上的照顾义务，对不对？或是在法律上没有抚养义务，可这一个人他现实是照顾你的生活的人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说了，对这样的人就会保险。那你说在法律上没有抚养义务，为什么会现实照顾你这个人呢？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很多明星吗？对不对？很多明星都会去认养非洲的小孩，怎么样？那那个明星他就照顾那个非洲的小孩，那个非洲小孩这个明星依照我们的保险法来看就有保险利益喽，因为这个明星如果不继续照顾他的话，或者这个明星如果死掉了，那个小朋友怎么长大就没办法长大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可以买保险。所以这种广义说的说法认为说，生活费跟教育费所养几支人，他的一个保险利益的产生是因为经济关系来，跟身份关系倒是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他才会说依法付抚养义务，或是纵然没有法律上的抚养义务，但是现实上照顾你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人，对他就会有保险义务。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是狭义说的说法，是林勋发老师的说法。林老师认为说啊，这个第二款不单纯只是因为经济上关系来的，他认为还有一定的身份基础在背后支撑嘛。他认为说必须是依法不抚养义务，而且有现实为给付的才能够投保。如果说今天在法律上有抚养义务，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尽抚养义务。例如说，我们不是有很多个数位的抚养义务人嘛，对不对？今天假设说你是第三顺位、第四顺位的抚养义务人，抚养义务还没有轮到你的话，那这样这个受抚养权利人对这个第三或第四顺位的抚养义务人，他也没有这个保险利益存在。所以林勋发老师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法条哦，除了经济关系之外，还有身份关系的考量在里面。那到底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呢？其实都跟他们留学国有关系啊。因为在美国啊，在美国关于这个生活费、教育费所养几支人的保险利益的产生，到底是基于经济关系，纯粹是基于经济关系，还是涵盖的身份关系？这本来他们就不同的看法。那所以这样的争议呢，来到我国就继续这样争。那我们的保险实务上是很简单的，我们保险实务上说，你看看我们的16条，16条第二款有提到什么身份关系吗？完全没提到。16条第二款是怎么讲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所养几支人，所以目前的保险实务上只看一点，就是有没有拿钱。只要实际上有拿钱就可以投保，如果没有拿钱就不能投保，不管是有身份关系或没有身份关系。所以实务上的见解跟广义说一样吗？请注意不一样哦。广义说两个内容哦，付抚养义务不管有没有实际拿钱，对不对？或者是有实际拿钱，不管法律上有抚养义务，它两个都有的嘛，所以它是广义嘛。那最狭义的是林勋发老师那一说，它是法律上要有抚养义务，而且要有实际拿钱。然后实务见解是单纯操作法条无益的，只要有拿钱就好了。至于背后什么关系不管，或是纵然背后有关系，有抚养义务关系，但是没有拿钱，那有保险利益也是没有。那个地方判断标准嘛，但是徐明老师认为说法条既然这样写，照法条做，所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好，再往下看， 债务人。债务人这部分呢，就纯粹回到民法去看，只要在法律上负有债务之人，债权人对债务人就有保险义务了。所以包括主债务人、同债务人、连带保证人都一样。那物上保证人呢？其实物上保证人这是我们民间的说法，严格来说就是，例如说，今天假设我跟你借钱，然后我的爸爸拿他的房子出来设定抵押给你，那你对我的父亲有保险利益吗？没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担保利益是物的担保利益嘛，所以你这个债权的保险利益是在哪里？那个标的物上面不是我的父亲吗？这样 OK 吗？所以这边的除了物上保证人讲的是说，像担保物权人啊，先讲担保物权人应该是对这个标的物本身有保险利益，而不是对于提供标的物之人有保险利益，应该很好理解。反正民法学的保险这边就快了。那第四个是为本人管理财产或利益之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哦。好，这边有提到说，例如说，公司对那董监事、经理人还有重要的职员，不以登记为限，以实质认定之。为什么不以登记为限？这跟公司法第十二条有关系啊。公司法第十二条讲说，公司登记是一个什么效力？对抗效力啊，不是生效要件啊，对不对？所以呢，董事、监察、经理人这些人呢、啊，基本上只要是怎么样被选出来，他就是啊，有没有登记不是取得身份的要件，所以当然不以登记为限。来，我们先看第五个，基于有效契约而发生权益或责任之人，这是我们刚刚在财产保险看到那个二十条。那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个二十条可以拿在人身保险这边来用吗？在人身保险这边会想要去用那二十条，大概就是婚约啊，就是两个人呢已经订婚的未婚夫妻之间，他们呢还很乖，还没有住在一起，对不对？现在应该时代不一样，很多都是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很多是结了婚也不住在一起，这世界已经乱了。好，那今天假设说这两个人已经订婚了，然后没有住在一起，那这两个已经订婚的未婚夫妻彼此之间，你们具有保险利益的。如果你回到民法现在的传统概念去看的话，两个人会订婚哦，绝对是有情爱关系在。正常来说嘛，对不对？我要觉得结了婚的人，真的有人订婚，这应该是有的。那这两个已经订婚有情爱关系在的话，如果依照美国法看法，应该就可以互相具有保险利益嘛，因为已经订婚了，对不对？但是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在国内的学者林勋芳老师采的是否定所说嘛。林老师认为说不要，他说呢，两个人只是订婚而已哦，还是不要让他们有保险金。林老师跟我说想买保险去结婚再说，因为林老师担心什么事呢？他担心那一种哦，假借订婚的名义啊，骗了一个婚约之后啊，就买了保险，买了保险之后未婚夫就死掉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比如说有个女生很正，对不对？然后呢，就到处去跟人家订婚，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订了婚的，他就请未婚夫去买保险，买没多久，说结婚之前未婚夫就挂了，他就去找下一个，就会谈了一个恋爱，然后订婚的，然后未婚夫就买保险，未婚夫在结婚之前就挂掉了，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林勋老师就担心这种事嘛。然后这个就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做《冰的世界》嘛，主演内蒙演的，大家知道主演内蒙吗？不知道，他已经算老了。庄老师他也只知道，就那个谁啊，樊锦龙死的太太，对不对？哎，还能离婚吗？哎，还在一起，基本上不是都很快就会离婚。他以前就演过一片，可以去找看看，现在应该不好找，不过还是有。那里面就演的那个庄老师也只是一个大美女，是的，现实生活上还知道。那跟他订过婚的男人都会死掉，然后呢，他就拿到好多保险金，所以他就不知不觉变有钱了。然后主演那波你那个保险调查员，他就要查说为什么跟这个美女订过婚的人都会死掉，是这样的。然后后来才发现事情，他就怀疑是宋老太子弄的，后来才发现，你自己去看嘛。然后就往下看。总而言之呢，就是林峰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呢，为了避免道德危险，这么想保去结婚呐、啊，结了婚再来保了，不要在订婚这个阶段保，因为怕这种事的、啊。不过呢，我们看比较单纯的梁永贤老师、刘仲明老师还有林勋斌呐，他们这样说，两个人会订婚，代表相当情爱关系，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啊，所以就他们嘛，也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好吧？但是突然这边林勋老师感觉小天哥喜乐的，几乎是这样。林老师认为说，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可以放宽一点，因为就钱的问题而已嘛。林老师认为人身保险保险利益要放严格一点，因为这是命的问题，就讲他们的思维的差别。那林勋芳老师呢？他又去搬了一个法条出来，这个法条他说，我们的二十条是参考这个外国立法例这个法条定，然后说这是一个英国立法例的。那因为我也没看过原文，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以为林芳老师应该不会骗我嘛，所以就得把印下来。那这个翻译是林老师翻的啦。林老师他翻译翻成说了，凡基于有效契约而生的利益，对于该契约履行的标的啊，亦得主张保险。那 你要说原文应该是要翻成这样，啊，但我们的二十条在翻译的时候漏了一句话，漏了一句话呢，契约履行的标的这句话，你看看我们的二十条在对林老师翻的这个。我们现在保险法第二十条是说，凡基于以上契约而送的义德为保险利益嘛。那林老师认为原文应该有一句话叫做对于该契约的履行标的，他认为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漏翻了对于该契约之履行标的这句话。所以林老师如果去考究他的原文的话，既然有一个该契约履行的标的，那自然是一个东西嘛，是不是？或是一个权利嘛，而不会是人啊。所以他认为说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错误的翻译，以至于二十条变成人身保险，可以拿来解释说这样好像也可以用。那林老师认为，如果我们还原那个本质的话，还原到这个原文的规范的话，应该是不能够把这个条文用在人身保险，用在财产保险。那一般这个逻辑很简单，林老师认为说，反正财产保险呢、啊、宽一点呢、啊，经济险保险利益就是钱的问题，放宽一点，发挥保险的功能。那人身保险的时候放严格一点，因为这些牵涉到都是命的问题嘛，所以他认为。在选择保险利益这个点上就有不同的想法，林老师是这样想的。好，接下来我们先看保险利益的变动。我们刚刚已经稍微讨论过保险利益的变动概念，就是移转，对不对？就移转的概念。那这边呢，把那个概念继续延伸下去。例如说，今天假设甲啊，有一辆 A 车啊，那甲呢，他的 A 车呢 ，A 车是甲的啊，不是售后全责罪。那甲呢，他自己为要保人呢，他也是被保险人。然后这个 A 车呢，百万名车100万，拿去跟乙呢这个保险人呢买一个保险，那保险金额是100万。假设在契约存续期间，啊，在保险契约存续期间，甲把这辆 A 车啊移转给乙。甲把 A 车授予丙，请问这个保险契约啊，这100万的保险契约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要讨论就是这个问题。这个保险契约是跟着物的移转到丙身上，还是说甲呢丧失保险利益，保险契约失其效力，然后再由丙呢去跟乙另外成立一个新的保险契约？就两个点而已嘛，对不对？一个可能性就是，哦，这个保险契约呢，跟着 A 车的所有权移转给丙嘛。那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保险契约依然在甲身上，丙呢另外再买一个新的约。我们在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讲嘛，保险的传统概念。我们有个传统的说法，这个传统的说法叫做属人性。为什么讲属人性呢？就是保险是跟着人的，不是跟着物的。属人性是保险随人不随物，啊，保险是跟着人不跟着物。为什么跟着人？因为每人控制风险的能力不同。车在我手上，跟车在别人手上，发生事故的几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每一个人控制风险能力不一样。今天乙啊接受甲的邀约，而卖甲这个保险契约，在决定保险费的时候，乙会考虑甲这个人哦，甲这个人，他防范标的物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甲这个人呢，把这个车子弄坏的可能性有多大？乙评估完了之后，决定一个保险金额，就决定一个保险费出来。但是当甲把这辆车卖给丙的时候，丙的风险控制能力跟甲可能是不一样。站在乙的立场来看，他可能会希望要调整保险契约关系啊，应该很好想象，对不对？那不过呢，在我们目前保险实务上是这样啊。如果你让保险公司针对每一个个别的人啊，去审酌这个人过去这个人的风险控制能力的话，这样可能在地缘经济效益上是很低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他在衡量保险契约被保险控制标的能力的状况的时候，他把人大分为几大类，例如说男人或女人，我们用车为例就好。男人或女人，为什么说这样分类？男人肇事几率高，女人肇事几率相对比较低。这样讲或许不太公平，好，我再把它精细一点。男人肇事呢，通常损害都大， 男人的习惯是开快车，砰撞稀巴烂。女人的肇事几率通常比较低，而且就算肇事的话，损害也比较小，因为女人的车祸都发生在停车场。这是就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停过一停，然后慢慢停，然后把 A 到把再 A 到把丢 A 一下，就这样。然后人家弹出来了，用放把它放进去的。然后就讲，男生不是、啊，男生通常停车都很帅的，是一砰，就这样。不然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超快，他就说就砰稀巴烂。女生呢，擦撞多，就抓不准就擦撞嘛，对不对？顶多就这样。所以第一个分类就是男人跟女人切开分。如果今天甲是男的，丙是男的，他们的风险水风险等级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有必要再重新考虑，重新再定义这边吗？干脆让这个气氛跟着甲一段，跟着所有权一段到丙身上去就好了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分类。第二个分类是什么？年龄的分类。例如说，三十岁啊，我们不管寿险也好，财产险也好。三十岁以未满三十的男生啊，保寿险很便宜，因为身强体壮，对不对？满三十之后，你就发现康障就出现，那个康就是你的身体在老化，然后呢，你的身体机能在丧失，然后呢，你开始会跌倒，然后跌倒开始会骨折，所以呢，满三十之后啊，保费会高一级，接下来四十再高一级，五十又高一级，六十再高一级，七十以上没有人要保你。所以前一阵才会有一个保险啊，那个保险广告嘛，不管你几岁打来就保嘛，对不对？不用检查什么什么，那个故事以后再说。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年龄是一个很大的分类，但是反过来说，寿险是这样，但是财产保险，尤其是车险，男生啊，三十岁也是一个分界。三十岁以前买车险贵，过三十便宜，为什么？三十岁以前男生呢，帅气考量，开车都怎样，冲的嘛，对不对？而且呢，比较没有家累哦，所以他就觉得。开车就是爽就好，过三十之后呢，可能开始结婚了，可能有小孩了，可能开始比较承担起这些责任。你开车除了爽之外，你会想到说家里有老婆小孩等我回家吗？你就可能会踩油门踩轻一点。接下来年纪越大，大概五十还好，就但是过五十的时候，他们不想卖保险了，因为过五十之后也很危险的，讲实在话。所以大概三四十岁的男生买车险相对便宜。所以我们再找一个，今天假设甲呢，甲是。二十六岁男，乙是，丙是，二十八岁男。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乙来说是一样的啦。哦，对乙来说是一样的嘛。所以如果说甲把这个车子卖给丙的时候，让这个保险契约跟着丙过去啊，跟着甲的车子移转到丙身上，对乙来说没有差别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基于。缔约的经济效益、啊、就去修正属人性，我们就去修正这个属人性，或是说，你看，假设这个丙呢是四十岁女，那乙就乐得开心了。因为当初乙卖给甲的保险是贵的嘛，那来一个四十岁女，乙就更安心了嘛。四十岁妈妈开车去，车祸都发生在哪里？停车场，对，没有什么担心的，就是 A 到 B， 以后就这样，烤漆的费用不会是撞烂的费用。所以呢，我们就去修正什么属人性嘛。因此，你看像我们的十八条，保险法第十八条这里，你看它的写法，它就不会让保险契约随着标的的移转而理所当然失效，是不是这样？十八条这边规定说呢？被保险死亡或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保险契约除另有订定外，请看后面那句话，原则上怎样，人为继承或受让人之利益的存在。换句话说，从十八条来看，你看不到属人性，那看起来反而是怎么样？原则上对后所是发生的效应，所以契约会跟着标的物的转让而跟着过去，这就是我们考量缔约经济性的效益的对属人性加移转，这是第一个考虑啊。除了这一层考虑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考量，这个其他的考量是怎么来的？例如说，先假设这个甲男呢，这个甲男是六十岁男，然后这个不是出售，如果是因为继承关系，因为甲死掉了，由这个二十八岁的男继承了爸爸的车子。爸爸三十二岁的时候生了这个男生，爸爸六十岁的时候奶奶二十八岁，爸爸的车子呢？爸爸的车子呢？ 因为爸爸死亡，继承关系由28岁的自己男取得。在这种情形，你站在你的立场，我们保险法这次就要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保险的根本宗旨是提供保障，提供保障这种东西啊，我们希望有一个背后的想法，就是每一个标的物啊，它在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无时无刻都能够有保险契约在保障它。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标，就好像人啊，保险要提供保障，就是当你还在肚子里是胎儿的时候，保险就保障你，保障什么时候为止，死掉为止，无时无刻的保险契约保障，这是保险的终极目标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哦。如果说今天呢、啊，这个死亡事故的发生通常是意外，对不对？你就算寿终正寝也是意外，谁能够抓准说你还能够再活35秒？没办法这样去抓嘛。所以呢，如果说因为继承的关系，在甲不幸死亡，那丙呢在继承在死亡那一刻取得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假设法律关系这个保险的法律关系这么中断了，那丙是不是要另外再去寻找一个保险契约？那从前面这个甲男死亡到丙买到新的保险契约期间，或许快的话可能一两天买到，慢的话可能是等头期做完几个礼拜后才买到。那这样的话，这几个礼拜的期间呢，至少这头期的7天的期间呢，这个标的物就丧失保险契约的保障。所以保险法就在思考这个点，认为说，今天假设这个标的物的移转呢，不是基于双方的议定转让而产生，而是基于像这种法律规范的法定转让而产生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强化保险契约对被保险保障？先让这个保险契约由丙去寄售，寄售了之后呢，在事后让你有调整契约的机会。例如说，甲死亡的时候，这个保险契约呢，随着继承关系，让丙呢继承这个保险契约关系。然后，例如说，让你呢事后再去跟丙谈说，因为你的身份基础跟甲不一样，所以我要调整你保费，调整多少？那如果你丙不同意调整保费，那契约关系终止。类似像这样做法，会对这个标的物保障提供更周全的保护嘛？所以呢，我们在学理上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之后，请看第16页这里。我们认为说啊，在保险利益发生变动的时候啊，保险契约要不要跟着东西而移转？我们第一个考虑它的可以的可能性，这就是把属人性加以求证。在可以的可能性产生之后呢，我们接着要去想，那它转让的原因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让它当然转让过去呢，还是要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说法，他说，在三个保险契约当中，保险标的物在的转让代表着保险契约将因为危险控制主体的改变，造成风险会变动，因为每一个人对保险标的造成能力是不一样，那防范风险实现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应该给保险人重新评估保险契约的机会，来决定要不要继续承保，还有保费的多寡。这个叫做什么？属人性的概念嘛，对不对哈？哎，往后看，但是在概念上，我们说保险标的的转让还可以因为它的原因是法定的或议定的效果要不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情况。那第一个，如果是法定转让的话，比如说像继承关系的法定转让的话，它如果是因为法律的规定所造成标的的移转，纵然危险会发生变动，可是因为这种情形不是因为当事人原因所致啊，就是不是甲丙两个人自主所为的，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情况嘛。所以不应该因为这样造成被保险的保险空档期嘛，就是不应该造成标的物的空窗期啊。所以这句话背后的法理就是，我们保险法呢希望保险契约的那个保障功能能够被发挥到最大，哦，每一个标的物都无时无刻有保险能够保障它，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造成保险空窗期的产生。那就提到说了，这个时候应该采当然寄售主力时，保险契约对寄售人还是继续存在。所以大前提是这样，所以大前提呢，一边法系、大陆法系他们都认同大前提是没问题，但是大前提确定之后，接下来后续的做法就不一样。那一边法系这边认为说啊，像因为法定转让的这种情形啊，应该是保险公司你可得预期的，对保险公司应该可得预期说有可能会发生死亡事故，以至于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日后是不赋予保险公司调整保险契约的机会了。你看这边才是绝对当然接受主义。保险公司必须概括承受这样的情况，保险公司不可以在日后主张调整契约关系。但是德国人认为说啊，我们在落实保险契约保障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对价衡量原则的，因为毕竟甲是60岁的男，然后丙是28岁的男，毕竟这个情况是不一样。所以呢，德国人的做法认为说，一样先寄售过去，但是啊，可以在相当期间之内让保险公司去终止契约。如果保险公司主张调整保费，主张不成功的话，就把这个契约终止权付予保险公司。我们德国人做法。接下来看第17页上这边的议定转让，议定转让这边情况讲是像买卖啊，像赠与这种情形啊。那因为它的发生原因是双方当事人的自主决定的， 所以呢，比如说今天在买卖这辆中古车的时候，丙应该可以知道说他什么时候买到这辆车，丙呢应该可以事先的去谈到一个保险契约，让原本的保险契约终止之后，丙就可以新的保险契约可以接手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呢，他说既然是基于当事人之主而为，当事人有机会重新做保险安排，所以应该特别注重是保险对风险的掌控，而使保险契约呢非经保险同意对受保人不生效力。那这个呢，他们也有共识，立免法系跟道路法系也一样有共识，但是后面的做法又不同了。那立免法系这一边呢是采事前的控制，就要事先经过保险的批注，就要经过保险同意才可以，所以立免法系采的是事前同意的制度，大陆法系采还是事后控制的制度。他说一样，契约先已短，但保险公司可以在相当期间内终止保险契约。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概念加起来，大陆法系做法从头到尾都一样，反正不管一经转让或法定转让，大陆法系做法都是怎样，让契约先对后所生效之后，再赋予保险公司相当调整保险契约的期间。一面法系做法就比较极端，在一经转让的时候是先经过同意条对后所生效，在法定转让是怎么样，是理所当然最后所生效，保险公司也没有办法主张调整保险契约，他们做法是不一样的。然后逻辑概念上是这样，法理基础是这样，我国法是怎样，来请看第十八条。如果按照这个法理啊，有分成法定转让跟一定转让，可是你看我们第十八条，第十八条其实乍看之下好像有分，那严格来说其实还是没有分。那我们看第十八条，十八条说什么？十八条说，被保险死亡或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我们现在讨论是什么保险？财产保险，对不对？财产保险，在财产保险情况之下，被保险死亡这件事情产生，保险标的物所有权会不会发生移转？会啊，就黑板上这个例子啊。假死掉之后呢，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到谁身上？到丙身上，对不对？那请问这跟后面那句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有什么不一样？被保险死亡也是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啊，那跟后面那句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不是一样的事情吗？所以学者就认为说，那个被保险死亡是罪文啊。因为如果在人身保险里面被保险死亡，这事故发生没有什么转让契约的问题嘛，对，当然这个十八条不会用在人身保险啊，这十八条只用在财产保险嘛。那在财产保险里面呢，如果被保险死亡，黑板上这个甲死掉了，那这个属于继承的问题啊，跟后端那个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是一样的意思吧？就黑板上这个意思吧，对不对？甲死掉了，标的物就被丙拿走了，那这不就是十八条后端那句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吗？所以学者认为说呢，十八条前段那个被保险死亡或那个应该可以把它删掉了。好，删掉之后，接下来我们来法条解释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这个跟超过老师认为这样的立法太过狭隘了。我们现在是经济性的保险利益学说，已经不是一般性的保险利益学说。在经济性的保险利益学说之下，保险利益本来就不限于权利，当然更不限于所有权嘛，对不对？所以呢，蒋朝国老师认为说呢，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概念应该把它修正为保险利益移转，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保险标的物呢，这个保险标的，不管是所有权也好，或也好，或其他的权利也好，它的转让都应该发生十八条的效果，而不是怎么样，而不是说那个只有保险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才会十八条的效果。好了，那我们先看我们现行法啊，我们现行法的做法呢，其实我们没有分什么一定转让、法定转让，我们现行法的做法是怎么样？原则上都是要经过保险公司的同意才对后所生效的，那么原则上都对后所生效，原则上都对后所生效，但是它允许保险公司可以另行约定。这样看起来，这个法条对我们被保险这方好不好？好像很好，这样理所当然对后所生效。可是不要忘了，它的前提是什么？契约可以另行订定。如果保险公司运用它契约的强势，去另行订定说没有经过它同意不对后所生效，那这样的约定效力如何？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所以呢，这边呢，它有一个保险契约除另有订定外，这个另有订定外啊，这个得任意约定吗？可以任意约定吗？不可以。我怎么不可以？因为基于保险契约之复合性，保险契约大部分都是定型化契约了，这是保险公司片面拟定嘛？那我方这边呢，就是签或不签的选择而已。所以基于保险契约的复合性呢，我们应该考量什么？契约双方当事人的实质对等。 我们应该考量契约双方到自己的身份人性，不于另有约定时，仍应考量保险的法理。什么法理？例如说，于法定转让时，于法定转让之情形，仅得约定为相对或是绝对，仅得约定为相对当然棘手，仅得约定为相对当然棘手。如果是绝对当然棘手，就不用特别去讲了，因为绝对当然棘手就已经对后所生效了。换句话说，在法定转让的情形，不可约定为事前控制的、啊。在法定转让情形，不可约定为说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同意对后所不生效力，不可以讲。在法定转让的情形，我们保险的法理就说啊，它就满足相对当然基础，不然就绝对当然基础，它就不可以任意的约定。所以从这个法条开始就要注意了、啊。保险法里面有非常多的法条都会写，除契约定有定外啊，除当事人定有定外，都有这样的规范。但是你要记得，我们在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保险契约复合契约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定的时候考虑到这个契约双方都在实质认定，不然保险公司呢，他运用他的强势在契约里面定很多对他有利的条文，那这样我们就很倒霉了、啊，对不对？所以呢，在约定的时候，还是要去考量保险的法理为何。那这些保险的法理啊，就是将来各位在跟保险公司对抗的时候的工具。契约条文基本上，我们保险契约这些条文基本上，因为我们国内有所谓的保单送审制度啦。保险公司推出各式各样的保险商品，然后推出来要卖之前，要先送金管会那边审查。那金管会审查通过之后啊，会盖一个核准字号出来，说这张保单是经过金管会几号的审查，说准你可以拿出来卖。所以金管会那边当然就会有一个基本审查。不过，就目前实务上看，金管会审查过的保险单也不见得都很合法，因为我们会常常看到最高法院的判决啊，说这个保险的保单怎么样违反保险法，什么东西那个保单哪个条文违反保险法，什么精神，法院还是会努力去 做这些努力。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去挑战这个金管会审查过后的保险单，说这个保险单里面哪一个条文违反保险法，什么精神，那就看你的本职学能好不好，你的法理好不好去判决。那法理不好，当然保险公司一定拿出来说契约必须要遵守，这是民法的法院，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就是契约显示公平，你就想显示公平在哪里啊？为什么显示公平啊？怎么样的不合理啊？这就是我们要去说服最高法院的法官的一些工具。第一院不用期待太多了，第一院就会照法来判。通常这种东西要走到最高法院，看最高法院法官有没有那个魄力去说金管会审过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是违法的，要看最高法院法官会不会讲。目前我觉得我们最高法院法官还蛮，我个人认为还蛮不错的，至少对被保险对方。对保险公司比较严格，在保险案例里面，如果你代表保险公司出来打官司的那一方，就经常都被法官揶揄，那就说赔一赔嘛，那公司这么大这么有钱，干嘛去欺负这些小老百姓呢？赔一赔嘛，那谈下和解，明明就是我们可能觉得，最近帮保险公司打的比较多。有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对保险这样拿请求不合理的，这个不应该因为损失啊，那个他没有提供他的证明等等之类的。我们法官就会说：“你去赔一赔嘛，对不对？你们公司没有钱，你们差这个几百万吗？啊，是不是这样？每一个都赔一赔，那公司不就倒了吗？我会这样想，在保险公司立场会这样想。那法官就说：去调解，去调解。我不要调，我就是不要赔啊！不管去调解，去调解。你们真的不赔？你们这样合理吗？可是我就说，没法，又不是谈合不合法嘛，为什么谈合不合理？但是我们的法官他会站在被保险立场想事情。”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啦，因为他也是被保险的，对。啊，所以以后如果帮保险公司出来打被保险会比较辛苦。反过来说，你有帮被保险打保险公司啊，你就会轻松很多，因为你会有一个很有力的帮手，就是法官。 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他的那个他的公平的心正在哪里，他是站在哪里，永远都这样被保险人去照顾，除非他怀疑，怀疑什么？是故意的哦，除非他怀疑是故意导致事故发生来诈骗保险金，除非他怀疑这个，不然的话就会发现说，只要有人死啊，只要有人死，保险公司赔的几率都很高，因为不赔讲不过去，就跟保险法没有太大关系。啊，以后遇到就知道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十七页这边，来看下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梁宇贤老师的很久的一篇文章，那因为十八条这边很少人写文章，就梁老师写这一篇。那你如果对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答案感觉到有怀疑的话，那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有点怀疑。不过因为这是梁老师的答案，所以我们就照梁老师的答案写，因为考试他考的话应该有答案改吧，所以就照答案听就好了。那他说呢，假出售二手的房屋移动给你，这个房屋原本已经投保一千万的火灾险，那事故在下述时间点发生火灾，谁可以请求保险金呢？第一个情况是已经现实交付移转登记之前，现实交付还没有移转登记，请问所有权移转没有？还没有移转，对不对？但是呢，风险已经移转了，三七三条说的嘛，对不对？哦，民法三七三条说的，所以既然风险已经移转了，我们采的是经济性保险经济学说。所以连这个小题就是引出民法三七三之后，接下来呢就讲经济性的保险利益学说概念是谁承担风险，谁就享受保险利益嘛。有保险利益的人才能够在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的，可以请求保险金吧。啊，所以虽然所有权还在出卖人手上，还在甲手上，可是呢，因为你已经提前承担风险喽，哦，你已经提前承担风险，所以在经济性的保险利益学说之下，风险承担者就是保险利益的拥有者。也就是保险金的给付请求权利的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概念。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小题，就是说呢，移转登记之后现实交付之前，移转登记之后现实交付之前呢，梁老师认为所有权已经移转，那所有权移转之后呢，依照十八条的规定，既然所有权已经移转，除非契约另有约定，不然呢，这个契约仍对后手而发生效力嘛，所以还是你拿钱，原则上还是你拿钱。除非契约另有约定，那这边是一个异地转让嘛？哦，异地转让的情况之下，另有约定就是自由了，哦，就不像法定转让的另有约定受到比较多限制。然后这题就这样，那这个其实国考没考过了，就梁老师的那个，不是刚刚写过这个小点而已。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十九条就比较不一样，来，请看这个第十九条，第九条这边规定说，合伙人、共有人联合会被保险人使啊。其中这一人或数人让与保险利益他人者，保险契约不一致的事项，这个情形是这样，套个图来看。先假设 A、B、C 三人共有，他们三个人共有 A 屋，好了。A、B、C 他们三个人共有 A 屋，十分各三分之一，哦，分别共有 A 屋，十分各三分之一。那 A、B、C 他们三个人呢，联合为担保人。去以 A 屋呢，去跟 B 啊订一个保险契约，国险。所以担保人呢是多数担保人，是多数当事人嘛，哈，担保人有三个，契约关系一个。好，接下来，如果 C 把他的三分之一的持份移转给 B。跟 C 把他三分之一的持份移转给 X， 对 D 来说有什么差别？假设移转都符合法律的规范了，都要经过另外两个人同意的话，你们这样的移转有什么差别 ？C 把他的三分之一持份转给 B 啊，其实。还在第一个预见范围里面，当初第一个已经知道说他的这个 A 屋的共有人是 A、B、C 三人嘛，所以 A、B、C 他们三个人的风险呢、啊、都在第一个掌握之中 ，B 都已经预先考量。而现在如果 C 呢把他的三分之一持份卖给原本的共有人以外的人这个 X 的时候，他就超过原本 B 的预期范围。所以呢，要记得哦，法律关系是这样，移转给 B 的这个部分呢是十九条，移转给 X 这部分呢是十八条的概念。所以再看这十九条， 用这样的观念去看他。他说嘞，合伙人或共有人联合为被保险人的时候，其中一人或数人让与其保险利益于他人者，你看这边就写保险利益哦，就写比较广泛，对不对？那个他人是谁？那他人是 A 或 B 啊，都包括 X。如果是让你给 X 的话，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是18条。让你给 A 或 B 呢，那就是19条。讲 OK 吗？应该很好懂了啊，因为就是站在 B 的立场去看这件事情。七，把它让给 B， 它在 B 的预见范围里面。七，把它让给 X， 超过 D 的预见范围了，都用18条去读。啊，所以是用19条、18条各这个方面去做一个厘清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就晚上这几天，这里休息，好，我们就晚上再来。